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好，18:01啊，随着我们的音乐响起，欢迎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林苑和孟群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 各位晚上好，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是我们俩陪着各位。 又是炎热的一天，希望听到我们的开始曲，听到我们俩的主持节目的话呢，您给您在炎热当中带来一丝清凉。 是在今天这个下班时段呢，应该说太阳的这种刺眼程度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当然这几天可能一出门大家就觉得还没动就一身汗，在这种闷热的伏天当中呢，还是要再次提醒您多喝水，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没错，那截止到16点的南郊观笑台的最高气温是32.1度啊，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另外的未来三天呢，这个本是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短时雨强较大，同时气温较高，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注意防雷防雷电啊，防雨防雷电呢，这个雷阵雨发生的时候呢，注意能见度差，驾车呢要小心慢行。天气的变化呢，对咱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但是体育比赛是该进行还得进行。 嗯，那在今天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国安队对于明天中超重新复赛之后的这第一场比赛的备战情况。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补赛，可是大家在休息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迎接这个对手，和第一阶段的最后时刻也会有一些不同。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给您介绍了这个赛季的第二阶段的赛程公布之后的话呢，虽然咱们是从补赛开始，但是后面的比赛呢那就不是补赛的概念了，后面的咱们叫做魔鬼赛程。 对，那我们说到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也就是联赛这个新的阶段，我们是从补赛开始。那您对于国安队的表现有什么样的期待？欢迎您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对于国安队接下来的表现进行展望。 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您带来的金戈快报一组消息，国安备战中超赛前情况做一下介绍。 另外，在今天的官方呢，国安俱乐部的微博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就是我们的亚冠代表队当中呢是有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已经就地隔离，没有回到国内。 哎，全运会男足决赛阶段的分组出炉 ，U20将于8月10号正式开打。 对，这是今天的抽签结果。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即将到来的东京奥运会的情况，在北京的选手当中呢，将会有18名运动员出征东京奥运会。 另外呢，东京奥运会中国派出境外参赛史上规模最大代表团。 而在东京奥运会这边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也是公布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目标。 另外，竞体四的四长刘国勇表示，遏制金牌数量下滑，疫情防控还是要排在第一。 关注田径，我们看到苏炳添呢是持平于上一期的这个排名，而莱尔斯呢也是降到了第10。但是在这个排名榜当中的一些变化，不能够完全反映东京奥运会之前的备战。我们一会儿也会来听一听苏炳添的声音。 另外，乒乓球方面，关注一下我们的记者王楚燕发来的录音报道。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球员呢不许吹球，刘国梁表示这次备战太困难。 是我们很多人说到，大家都有在运动当中这样的一个小的习惯。那这次出于防疫的考虑，说呢，即使是像运动员在准备发球之前的这个吹球的这个动作都不可以在比赛当中出现。那到时候要想改变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习惯，确实是有些困难。 是啊，这要是做非常艰苦的准备和及时的调整。而中国网球队呢，结束了备战，将出征东京。 嗯，一会儿也会为大家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同时呢，我们的跳水女皇也已经出发，因为郭晶晶将会到日本去出任跳水的评委。 有咱家里人啊？ 对，有望是在现场见证中国队冲金。 嗯，数据来解读中国奥运代表团，山东蝉联体育大省，阳盛就是阴盛阳衰程度会加剧啊。 对， 我差点说反了。 确实在之前我们就从三大球圈上面能够明显的看出我们的阴盛阳衰，但同时在知道了这一次出征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之后，也看到有15个项目当中我们都只有女选手参加，男选手没有。 没错，女选手参加的话我们也会支持也会关注。 那当然了，为什么不关注？ 中国女排结束风训返回北京，将开启奥运会的卫冕之旅。 同时呢，东京奥运会这边呢，他们也是有开闭幕式的一个设计的理念 在今天正式的公布。 另外，古巴奥运代表团的启程赴日本参加比赛。 我们继续来关注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情况。第四赛段当中呢，甘肃车手彭鑫也是再次的夺冠。 另外呢，余伯川带来了录音报道，第五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在北京举办。 欧洲杯过后呢，对于国际足球的关注就稍微会少一些，也会展望新的赛季。那德甲这边新赛季要从第三轮起允许客队的球迷入场。 美职篮总决 对，美职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激战正酣的第四场的总决赛， 哎， 那就是雄鹿战胜了太阳，现在总比分2-2。 哎，走进冬奥会呢，将会由我们的这个张家口赛区清洁能源的内容为您献上。欢迎您呢，还是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的渠道啊，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互动。就是国安新赛季，咱们从补赛明天晚上就要开始对河北了。 嗯， 那么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剩下的比赛，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赛场信息实时传递，体坛内外尽在耳边，金歌快报。 中超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呢，在明天就要正式的拉开大幕了。那在今天，国安队也是进行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明天那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晚上7:30进行，这是第五轮的一场补赛，国安队的对手是河北队。而在今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呢，主教练比利奇也是说，终于又要开始比赛了。上一场联赛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们也渴望联赛重燃战火。接下来的比赛历程是很特殊的，要在26天打10场比赛。他也相信说，参加联赛的所有球队，不管是教练还是球员，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比赛的间歇期当中去做好康复。 那么就像他在2月份所预言的那样呢，今年的赛季很可能会变成本土球员主宰的联赛，因为疫情的原因呢，给所有球队带来不小的困难，包括对赛制的影响，也包括对这个财政的影响。他说现在我们球队当中啊，只有一名外援，就是索萨。他说很遗憾，比埃拉因为受伤呢会缺席一段时间，费尔南多和奥古斯托呢因为防疫的问题呢暂时回不来，巴坎布和金明哉呢因为各自的原因还不在赛区，所以大家呢都会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安。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球员的缺阵，所以呢他说我们需要团队精神来弥补。 那当然他说到的呢，这个前面主要是困难，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得给我们带来一些积极的东西啊。比利奇就说呢，他的积极的一面他是这么考虑的，首先呢他很信任他的中方球员，而且呢肯定说他们能力很强，经验也很丰富，正是因为这些他们给了我坚定的信念，让我们朝着目标去努力。而在困难的赛季当中，我们保持每场比赛争胜的目标是不变的，也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这就要求球员们做到更多，场上需要更多的跑动，也为队友做出更多牺牲。 那么有一种疑问呢，就是这一个月的赛程非常的紧密啊，比利奇是不是会担心球队人员储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他也做了回答，他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球员，现在手里的球员呢也是很突出的，一些好球员缺席并不代表他们是不可取代的。比利奇说，这种特殊赛制下，其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是一样重要的。他说，每个队面临的情况其实都一样啊，比赛密集，天气又热，这时候你必须需要足够数量的球员，不可能完全依靠11个人或者14个人去打那么多的比赛。 当然他说了，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球员数量上是有欠缺的，所以呢，也在尝试去寻找新的球员。比如说，昨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消息，找回了江涛。当然他说，我们还会继续尝试，运气好的话呢，可能还会有球员加盟。但是现在要想办法的就是通过把比赛时间的合理的分配给球员们，来让他们尽可能的去掌握比赛的节奏，更好的去分配体能。此外呢，还需要把每场比赛2天的间隔利用好，才能够让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在之前呢也是连线了国安队的新闻官张成，请他来介绍一下国安队在苏州首训的情况。 7月13日，北京国安一线队结束了在上海的集训，并于晚上7点抵达了苏州泰美香古里酒店，正式开启了中超新一阶段的备战。今天北京国安进行了抵达苏州赛区的第一堂训练课，训练安排在了下午5点，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白天的高温，球队之前的训练也一直放在下午4点或5点进行。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也可以在此阶段去适应下午比赛的情况。今天苏州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未来几天也一直会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下的连续作战势必将成为球队要去克服的困难。 由于今天是抵达的首堂训练课，球队对媒体开放了前15分钟的训练科目，记者在场边也是感受到了夏日的炎热，汗流浃背的情形比比皆是。目前球队的球员们都处于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状态，不少之前遭遇伤病的球员也纷纷伤愈归队。比利奇在谈到此阶段密集赛程时，也拿欧洲杯做了类比。在他看来，球队除了要做好技战术的准备之外，更需要展现出他一直所强调的第五元素。就像欧洲杯夺冠的意大利一样，即便没有出色的超级巨星，但是可以去打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团队，以及像闯入四强的丹麦，他们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激发出了更强大的战斗力，让球员们之间拥有了更强烈的兄弟情谊。这些在比利奇看来也是可以学习借鉴的。他同时希望能够在短时间的连续作战中激发目前国安球员的潜力。北京时间16号晚上19:30，球队也将迎来一场第五轮的补赛，对手则是老对手河北队。球队上下也希望能用一场胜利来开启新阶段的赛事征程。 其实我们知道，这河北队边呢，这个前段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欠薪的风波嘛，啊，毕竟呢，像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恐怕对他们的队内会造成一些影响。再有呢，现在也只有马尔康也不在啊，所以说呢，其实球队本身的实力的话，也不是跟以往的河北队是同日而语的。 就是大家都有困难，那我们在今天也是看到比利奇说到了国安队目前的情况，让大家会有很多的担心。而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既然这个第二阶段马上要拉开大幕，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在一切未知的情况下去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期许。我们也说一说联赛在开始之后大家的期望。那我们也是看到真的我们所有的球迷和球队就是这种连心连肉的感觉，好多人都共同提到了一点，就是期待就是什么，别受伤。我们现在只能倚重更多的国内球员在比赛场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大家一定注意别受伤。 另外，大姐，我今天也说了，说最后前三我就满意了，就是没有说这个咱们必须要去争冠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因为这个赛季呢，确实面临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复杂，这个时候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应该给球队解压。 对，那当然说到人员的不足呢，确实也是球队面临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接下来可能有合适的人选还会继续加盟，但是在加盟之前，说实在整个联赛当中，如果都是使用国内球员，咱们也还是会有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大家也应该在这样的信心鼓舞之下去打好接下来的中超联赛。 那么还有一条消息呢，今天大家可能通过一些渠道都已经了解到了，就是这个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呢，通过官方微博通报，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团在回国前进行双检时，有个别成员检测核酸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们看到队伍本来是要按照计划结束亚冠的这个比赛之后回到国内的，那今天在国安队的官方微博当中通告是这样写的，就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参加亚冠比赛的代表团在回国前进行双检时，有个别成员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根据我国入境规定及当地防疫要求，目前代表团已经就地隔离，俱乐部已经联系赛事主办方亚足联，还有承办方乌兹别克斯坦足协以及当地使馆，将积极配合当地相关部门做好防疫措施，为代表团成员检测、治疗、康复来提供帮助，并且沟通以及安排代表团后续的归国事宜，也祝代表团的成员们早日康复，球员能够早日重回赛场。 希望他们早日安全回京。 因为我们之前都还在关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在亚冠赛场当中的表现，同时也认为亚冠赛场是大家去参加接下来全运会比赛的一次非常难得机会的练兵。而在今天的第14届全国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的决赛阶段比赛抽签仪式也是在西安进行，根据赛事的安排，第14届全运会足球项目的决赛男足 U20 组就将于8月10号至8月19号在陕西咸阳进行这个比赛，男足的 U18 组呢将于8月29号至9月7号在陕西的渭南进行。那根据 U20 组别的抽签结果显示呢，北京队将会和浙江队、上海队以及湖北队同处于 B 组，在 A 组当中的四支队伍是陕西队、新疆队、四川队和辽宁队。 根据赛事的规程呢，陕西队作为东道主直接晋级决赛圈。之前的小组资格赛当中啊，新疆队是四战全胜积12分的成绩呢晋级决赛。那么北京队呢是三胜一平积10分的成绩，以小组第一呢晋级到决赛，是决赛圈啊。那么浙江队呢和四川队是三胜一负的成绩，同样积9分晋级。湖北队呢是两胜两平积8分的成绩晋级。上海队两胜一平一负积7分也晋级了。辽宁队是在附加赛中战胜了河北，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那男子 U18 组当中呢是没有北京组队参加的。 嗯，那我们也期望前面说到的我们的亚冠代表团的这些小伙子们能够尽快的来完成归国。 东京奥运倒计时， 东京奥运会是越来越近了，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八天。 那么我们来关注这组消息呢，首先是北京18名运动员将会出征东京奥运会，这也是应该我们前往前方采访的记者，应该是咱们所有人都共同关注的啊。 这说给我听的是吗？ 哎，对了， 说给我听的，前方记者关注一下。嗯，确实我们北京代表团这18名选手也是分布在很多的小项当中，从今天这个正式的名单出来之前，我们就其实自己用这种排除法在搜寻各个项目的名单的时候，基本上也整合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北京代表，就是北京选手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名单。在这些人当中，我个人特别寄予期望的是我们这个小将张佳琪，跳水比赛当中的表现。当然还有很多人去关注老将马龙和曹原带领我们的这些北京选手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 十八名运动员到东京呢，参加15个项目、30个左右小项的比赛啊。马龙、曹原、张佳琪、肖若腾、刘晓彤啊，这些名将们，他们领衔的北京运动员将会肩负着为国争光的使命和首都人民的重托，在东京奥运会的舞台上呢，发扬这个敢打敢拼的中华体育精神，应该再次向奥运奖牌发起冲击啊！其中有很多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 对，那在这次入围的北京体育健儿当中，可以说是老中青结合，既有奥运冠军和世界名将，同时呢也有初出茅庐的新兵。在这个名单里面，马龙、曹原、王宇、于静瑶、刘晓彤、华天和苗田这七个人是有过奥运会的参赛经验的，那其他的选手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们这18个人呢将会代表国家参加15个项目的角逐，其中大家都知道我们北京体育的传统优势项目，像乒乓球啊、跳水啊、体操啊，这都是有非常不错的传统的。另外呢，像花样游泳队当中啊，还有这个体操队当中啊，我们也都是有选手进入到替补名单。另外呢，还有18名北京的教练员以及2名的保障人员是入选了代表团。 哎，那么在这期间中，我们会关注这些所谓的幕后英雄啊，这个像咱们的保障人员，包括12名北京的教练员啊，其实他们也会在背后付出很多的辛苦。 嗯，其实说到教练员，这当中就有网球的教练员，一会儿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网球队备战的情况， 一会儿剧透一下 啊，剧透一下。对，当然说到这一次我们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呢，其实在昨天下午是进行了最后的一个出征大会。从人数的统计上来看，我们说到北京市是有18名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会，整个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人数是777人，也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之最。其中运动员有431人，教练员、领队、科研人员等等会有相应的工作人员307人，还有团部的工作人员39人。当然在教练当中，我们特别要说的，这一次我们很关注像赛艇啊，包括橄榄球这些项目在奥运会当中水平的提升，就是我们中国选手水平的提升，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外教的帮助。像我们看到团队当中就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19个国家的30名外教会参与到我们的这些项目的水平提高工作当中。 这届奥运会呢一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咱们中国代表团呢一共报名参加除了冲浪、棒垒球和手球之外，30个大项、225个小项的比赛，是境外参赛小项最多的一届。其中呢，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花样游泳、蹦床、射箭、皮划艇、竞水、现代五项、山地自行车、高尔夫、三人篮球、攀岩 都是满项报名参赛，就是这几个项目当中咱们所有的小项都参加， 对，拿满了名额。那我们的运动员当中呢，是有11个项目24人是奥运会的冠军，其中呢有19个人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北京市的运动员曹源啊，另外呢还有像跆拳道的赵帅呀、包括举重的石志勇啊等等很多的选手。而在当然还有我们北京乒乓球的马龙，另外呢像女子田径这边呢，巩立姣，还有女子跆拳道运动员吴静玉，男子射击运动员庞伟，以及男子蹦床运动员董栋，这都是四次参加奥运会的老将，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参加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动员。 运动员的整体呢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啊，平均年龄呢是25.4岁，293人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占运动员总人数的近70%。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全红婵，14岁，最大的是马术队的李振强，52岁。 我们知道李振强是他和他的儿子一起参加嘛，这次是我们马术队真正的上阵父子兵， 上阵父子 同场竞技，打仗 亲兄弟啊， 对，而且同场竞技是竞争对手。 哎，那么中国军团已经集结了，我们听一段音频。 中国跳水，东京奥运再创辉煌。 至东京，续写辉煌。 团结一心，无私无畏，顽强拼搏，决战东京。 大家仔细听刚才我们的这些选手们他们喊出决心时候的这个顺序了吗？ 嗯， 最后压轴的跳水、乒乓球、女排，就是放在最后，就突然我会觉得大家的这种底气和声调一下高了八度，然后到这最后这三个项目的时候， 嗯，这叫什么呀？这叫好戏在后面， 嗯 啊，而且呢，这个东京奥运会23号揭幕啊，今天是7月15号，虽然距离揭幕的话呢，应该还有这个8天的时间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希望把全景的东京奥运会的所有内容能够呈现给大家。 嗯，我们是报道团是4个人、 嗯， 我们体育广播这边下周就要出发，然后我们在东京应该是21号会到东京。 对，4位特派记者啊，有这个吉良博，有刘京泽，有李维，还有他。 对，是我。 他林苑，林苑，其实这段时间的话，我们为了这个东京奥运会做了非常充分的报道准备。 是。 啊、那么前方记者的话呢，会每天有很多的工作和大量的这种采访报道啊的这种内容会反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传递给大家，而且呢角度尽量全面。 对、 啊， 走之前我们也梳理了很多的选题。我们虽然对于到了前方之后具体会是怎么样一个在疫情之下组织方给我们呈现的奥运会，并不能够完全的确定，但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这些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选手们在出征之前的这个决心，也是听得我很振奋。我觉得奥运会确实就是给我们这些选手们，他们之前这么长时间的拼搏、隐忍、努力、流血流汗，带来一个最终释放的平台。我希望这个平台能够让他们之前的所有的努力在大家面前有一个最灿烂的绽放。 嗯，我们也希望呢，这次报道当中的话呢，无论从我们的前方记者的报道的这种角度，还包括我们的后方的特别节目的制作，能够让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呢，让东京奥运会，让奥运会的这种舞台和项目再次燃起来。 嗯， 所以说我们从下周开始，下周一开始，19号，从早上的雄鸡唱晓啊，到这个中午，我们有特别的节目，12点到12点30分有半个小时的节目安排。那早上雄鸡唱晓呢，是从7点到9点的直播，扩展成了2个小时。 嗯， 晚上的金戈铁马呢，是提前到17点钟开始，到19点钟结束，应该是扩展了1个小时啊，变成了2个小时。 是。 而晚上的体坛夜话呢，从21点到22点30分也扩展出了半个小时，变成了1个半小时。 嗯， 全天当中呢，最起码我们有6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为大家带来的是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的特别报道。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和我们每天共同来关注我们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我们的健儿们在奥运会的赛场上的表现。 嗯，同时呢，像青林少年啊，包括貔貅啊，这个都会提前啊，咱们剧透以后呢，大家都家里人嘛，特别关心说林苑出去以后， 谢谢大家。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一路平安，一个是注意安全。 是，嗯，有提醒我勤洗手，像吴梦生戴好口罩，这肯定是我们在这个防疫的物资上面一定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嗯，也希望在前方我们能够在能够去到的地方，尽可能让大家感受到第一现场的最前沿的奥运报道。 没错，到了乒乓球赛场采访的时候别吹气儿啊， 人家选手都 不吹。 对对，我们 采访的可以吹。 对，一会儿为大家介绍今年在这个防疫上面的一些新举措，可能会影响到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的一些习惯。当然在昨天呢，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也在代表团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我们的参赛目标，就是确保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以及赛风赛季问题，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那么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苟仲文在会上指出，体育健儿要以为国而战的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全力实现东京奥运会参赛目标。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一是坚决遏制我国奥运成绩多年持续下滑的趋势，二是确保在东京奥运会金牌榜和奖牌榜上保持在第一序列，三是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确保不发生兴奋剂事件及赛风赛季问题，展示中国体育代表团良好精神面貌，四是努力实现零感染，确保代表团不发生疫情传播。 确实，这届中国体育代表团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焦点。那现在呢，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团长，也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公布了参赛的目标。同时呢，在这场奥运会的比赛的盛会的举行过程当中，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特殊的问题，就是疫情防控。那对此呢，国家体育总局竞体司的司长刘国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是说到了对于这个疫情防控方面的要求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 通过我们记者李维的报道，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啊。之后进入到广告时段，那么我们的东京奥运会倒计时的栏目呢，在广告之后还会继续。 经历了一年的时间，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来到了2021年。这对于全世界备战的运动员来说，无疑增加了不小的变数和困难。对于中国体育代表团来说，也同样如此。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的司长刘国勇表示，这次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支队伍，也期待着实现更大的突破。 第一，就是我们要遏制住奥运金牌这几届连续下滑的一个趋势。第二，我们在和各个国家强手竞争当中啊，我们要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保持在奥运军团的第一序列。第三，关键是要打出中国军团的精气神。第四，我们努力做到防疫零感染。 就像刘国勇所说的，防疫是这次中国代表团的重中之重，团队将努力做到零感染。为此，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首先是要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我们99.62%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的成员都注册了疫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不光是注册了疫苗，我们在东京奥运会期间还要严格的遵守东京奥组委的各项规定啊，我们中国代表团要做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的典范。 从2008年的51块金牌到2012年的38金，再到上届奥运会的26金，中国队的金牌有所下滑。刘国勇说，这次奥运会除了乒乓球、跳水、举重等优势项目之外，部分前优势项目也具备取得好成绩的实力。 赛艇、琵琶艇，这是应该说两人以上的一些集体项目，特别是我们8人艇、4人艇，啊，进步都非常快。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新兴项目，像攀岩，啊，像滑板。啊，我们也入期也拿到了一些资格，像跆拳道、空手道、拳击啊，也应该有很好的表现。 北京广播大厦地处建国门核心商圈，写字楼面积170平米以上，应有尽有，独立办公区、会议室、头脑风暴区、水吧区等，满足各种商务需求。 北京广播大厦提供多样化办公空间选择及定制设计，享受拎包入住的便捷，周边配套完善，更设有员工用餐服务，高效工作，守护上班族的胃。 北京广播大厦垂询热线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都市晚高峰，结束一天的忙碌，让体育驱散一天的疲惫，唤醒运动的激情。 体坛风云变幻，赛事筋骨连天，汇聚八方信息，赛况及时传递。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好，18:35，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号之声，林苑和孟群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吴孟生呢，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这位老朋友还说呢，说奥运期间还继续互动吗？哎呀，你没听出来吗？早间我们俩小时，晚上俩小时，这个夜话还得一个半小时， 全互动， 这不就是为了跟您多互动吗？ 全互动， 那时候不单有互动，而且会增加互动的形式。 那怎么着？ 这就别剧透了 啊！好吧， 都说了，你说这还有什么新鲜感？ 对对对，有道理。那等大家到时候来给我们分享奥运资讯，我们再跟您详谈。 下面呢，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田径啊，在这次奥运会当中呢做的准备。那么世界田联呢更新了最新一期积分百米的排名。32岁的亚洲飞人苏炳添啊，最近是没有参加比赛，维持着跟上一期相同的世界第40位。另一位中国名将谢震业也是这样啊，这个排名世界第22位。美国200米之王莱尔斯百米是无缘奥运资格，下降到了第10位。最近的状态非常好的27岁的名将贝克，凭借摩纳哥钻石赛9秒91横扫劲敌的表现，跃升到了世界第3位，创造个人最好的排名记录。 当然在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田径赛场上，我们也关注中国短跑的领军人物苏炳添，已经是7次打开了10秒大关，也意味着只要发挥稳定和出色，那苏炳添就很有希望去站上奥运会百米飞人决战的舞台。当然呢，在接力的赛场当中，我们也期望他能够带领中国4x100米接力队取得奥运会的奖牌。说到苏炳添这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我们也一起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我只能说现在我想要做的一个就是新的苏炳添，因为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就在不断探索，我要告诉别人，不是说年纪大我们就跑不动了，也许我们还能跑得很快，我们的运动生涯不仅在28岁就结束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样，因为我做出来了，就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哎，我们其实能做出，所以说我们的运动生涯还是很长的嘛。因为现在中国不光是苏炳添跑得很快，其实谢震业也跑得很快，为什么可能大家会更记得住我，可能我就是之前的第一次突破了10秒。希望以后跑得更快的人，大家不要说哎，他是什么苏炳添接班人，他不是任何人的接班人，他就是他就是未来中国的速度。 苏炳添给我的印象呢，一直是这个不急不躁，非常儒雅，虽然跑得快，但语速呢并不快，而且呢这个表达的话，我觉得低调当中充满了自信。 对，那我们也是看到前面说有老将出征东京奥运会，那其实对于这些在竞技场上的老将来说呢，这个东京也是他们之前这么辛苦备战的一个非常好的回报，那凭借了他们过往的经验，其实对于新的情况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应变，希望他们能够至少是发挥出自己现在准备的水平。虽然我们说到这次的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因为我们没有比赛，所以会受到影响，但是悄悄的好好的备战，到赛场上给他们来一个没想到。 对，咱有词儿叫什么，粘人出爆 来吧。那另外在东京我们还会关注的就是乒乓球的比赛，因为这几天呢也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不断的听到来自东京方面的消息，关于东京奥运会在特殊的这种防疫政策之下如何去进行比赛。在乒乓球的赛场上呢，新增了就是不允许球员用手或者毛巾去接触球台，不允许运动员吹球这样的规则。那这个规则一出呢，其实也是让很多人去担心，在已经养成这么几十年打球习惯的这些运动员，在这种规则影响之下会做出什么样的应变，是不是会影响他们的发挥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体育广播的记者王楚燕的报道。 对于很多乒乓球员来说，摸桌和对球吹气是从学习乒乓开始就养成的习惯性动作。运动员对球吹气很大可能是球表面沾有灰尘，有的时候运动员也会将球习惯性的放在衣服上或者毛巾上擦一下，都是为了把球擦得更干净，可以更好的发出漂亮的旋转球。另外，对球吹气于一些运动员而言能在紧张比赛当中给自己解压。擦桌则主要因为汗水滴落在桌面上会影响球的落点，而为了尽快适应这些特殊规则，中国乒乓球队在备战期间就专门进行了相关的抗干扰训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表示， 我们需要的就是运动员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是吧，怎么能够反弹的力量。奥运会啊，其实真正最难打的是前一两轮是吧，大家突然间面对奥运会的时候，这种淘汰赛这种生死战的时候。 就在上周， 为了真实模拟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环境，中国乒乓球队在山东威海举行了出征东京前的最后一次热身赛。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称，这意味着中国国乒正式结束了5年的奥运备战。面对本届东京奥运会的乒乓新规时，刘国梁表示， 其实这次奥运会备战是极其艰难的，是吧？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多的问题，我们可能还想不到，包括疫情期间的，是吧？一些规则，是吧？你像不能拿手擦球台，包括这个吹气，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尽办法，是吧？磨练运动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 我觉得这种磨练球员的抗压抗干扰能力的话呢，是需要反复不停的训练，而这种训练的话又不单单是以往咱们在技术方面的追求， 对， 还有就是对于你多年养成的个人习惯的一个改变。 嗯，这个确实是让大家会有一些不适应，不知道如果说在这比赛当中下意识的没有反应过来有这种规定的违背，会有什么样的相应的处罚。其实在赛前我们准备的时候肯定是要多提醒大家的，但是就怕是这个多年养成的习惯这件事情真的就不是那么好完全控制的。 所以说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呢，在今年我们观看奥运会比赛的时候啊，应该也是有留心和留意，说不定就有裁判他也反应不过来 啊，也有可能哈。 这一瞬间的话，这可能就注意到咱们以往的一些技术动作呀，比如说乒乓球一啪，我打一擦边球，来一滚网球，啊，这滚网你要重发嘛，擦边的话这就是也获胜嘛。但是突然间在这之前的话会出现这种细节，而且它应该在一瞬间当中就会发生。 没错，包括是夏长河还说，就说马龙特别喜欢用手擦球台，说还让我到时候盯着点提醒马龙，我都不知道到这个乒乓球的赛场，我们因为今年也是第一次报道这个奥运会的新规定，要到提前一天去预约进入球场。以往我们拿着证件就可以在比赛当天，只要不是高需的赛场，高需的门票，必须和证件同时使用的赛场就可以直接进入。但是现在呢，在疫情之下，东京奥运会也是有了一个新的规定，提前一天预约，你第二天要到的场馆看看是不是能够获得这样的批准，可能也是出于人数限制的考虑。所以我们也到时候在关注乒乓球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一定能够进入到赛场当中，因为一定这个项目里面是我们中国记者，我们的国内的同行最关注 的 项目最多的，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相信马龙自己心里就会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说，要不要擦球台，不要擦球台，是不是到时候有机会能够有人在现场也不断的去提醒他这一点。 对，当然了，我们从另外一角度来说呢，这个咱们的乒乓球队啊，就是一支这个优秀的球队，而且是一支能够打硬仗的球队啊，而且呢，在这次奥运赛场当中，我们知道的，这个坦白的讲，那这个日本作为东道主来说，他们想在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当中也多拿牌，打出好的成绩。 没错， 在之前的很多次的乒乓球较量当中的话，像张本智和啊等等这些球员的话，都希望给中国运动员造成一些冲击，甚至呢，他们也是喊出了要拿金牌的口号。那么中国运动员，咱们在乒乓球这个项目当中，以往的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背景不谈，就从规则的这个过程来说，无论是从21分制变成了11分制，在这种偶然性的增加，另外呢，就是从小球变成大球，球速的变慢，包括呢发球应该抛球在腰部以上啊，这样的种种规则的改变，其实咱们都克服了困难，一直是站在世界乒乓球之巅。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规则的改变，那这次因为疫情又对这些一些运动员的动作的细节进行了限制，其实我相信无论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够降低咱们夺牌的几率，而且呢甚至会增加咱们夺牌的概率。 咱们这次提出来的乒乓球项目是保三拼四争五，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还是奔着这个争五，让大家特别的去展开美好的想象。另外总是说到在乒乓球比赛大赛当中，我们去练这个抗干扰能力，我们唯一能够拿出来讨论的就是抗干扰的这种训练，技术性的训练我们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讨论了，心里有谱比什么都重要。 没错，踏踏实实妥妥的啊。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女排方面呢，说中国女排昨天呢结束了在尼泊北仑训练基地的封闭集训啊，已经回到北京，球队呢7月19号随中国代表团将会启程前往东京，那开启这次卫冕之旅。

调出征，高调回归。所以我们在出征之前呢，我也是纠结说要不要关注一下我们网球队的这个备战情况，因为我知道他们六月份就已经在山东日照一直在准备，说我们还是不要给他们特别大的压力，等到最后希望大家默默的去打这么一轮轮进，能够给我们收获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是我对我们中国网球队的期望。确实长久跑的这个项目就会非常的有感情，我们觉得我们这个选手们确实从准备的情况，目前准备的情况，包括他们这种比赛的经验上来看呢，都还是非常的到位的。而且奥运会的这种赛场它跟职业的赛场是不一样的，职业就是你个人的 一件事情，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但是到了奥运会的赛场上，当大家在一个集体当中，很多我们的个人项目的选手是会迸发出以往没有过的这种精神力的体现，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集体也会在大家互相那种鼓劲儿支持之下，在东京有一个很好的表现。 这奥运舞台就是个人的实力加上国家的荣誉， 对 啊。那么这些网球选手们呢，希望他们低调出征，能够高调凯旋归来啊。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跳水方面的，就是东京奥运会这个还有八天开幕嘛。据媒体报道说，中国跳水女皇郭晶晶将跟随中国香港代表团飞往日本啊，那个并且因为她是香港媳妇嘛啊，而且呢将担任跳水比赛的评委，有望在现场呢见证中国跳水梦之队来冲击金牌。 对，那他大家对于郭晶晶来说也是非常熟悉了。那他14年的这个职业生涯，收获了31次世界冠军，同时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记录。可以说，纵观郭晶晶的职业生涯呢，他在14岁的时候就已经收获了4枚金牌，当时是在跳水世界杯当中。而在奥运会的履历里面呢，他也是收获了2004年的奥运会女子3米板的单人冠军、3米板的双人冠军，还有2008年女子3米板的单人冠军和双人冠军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关注的就是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这个理念啊，已经公布了。因为呢，其实在一届奥运盛会啊，其实包括一届哪怕单项体育盛会当中，只要它影响力够大，它的开幕式闭幕式呢，大家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东京奥组委呢在14号晚上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理念，都是只以英文来发布。其中呢，开幕式理念与奥运会和残奥会口号相同 ，United by Emotion。 中文的意思就是情同与共。闭幕式的理念，来， 闭幕式的还没有，闭幕式的理念是 Words we share， 中文就是说我们共享的世界。那就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东京奥运会的理念发布的时候呢，都是用这种好像英语在更广泛的范围之内大家能够去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想要跟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共情。那当然，东京奥组委还公布了他们的这个冬奥会和他们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共同口号，就是 Moving Forward， 就是前进，让大家还是在奥林匹克的这种精神的带领下去克服困难，去继续的走出疫情。那东京奥组委同时还透露呢，残奥会的开闭幕式的理念也将会是在晚些时候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公布。同时呢，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始这个开幕式开始还有不到10天的时候呢，奥运会的开幕式创作团队也正在执行制片人日志贵之的这个带领下来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日志贵之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开始担任这个所谓制作人也好，或者总导演这个职位的，之前的这个佐佐木宏也是辞职离开了这个东京奥运会的主创团队。 那么东京奥运会的这个倒计时栏目当中的内容呢，先给您介绍这些部分啊。那么下面还有一则消息，就是今天关于美职篮方面啊，大家也在关注的总决赛，雄鹿队主场是109-103力克太阳，将大比分扳为2-2。那么算上这个赛季常规赛，太阳和雄鹿呢目前一共交手了6次，雄鹿的总得分呢是693分，而太阳队总得分是692分，双方只差1分。下面咱们一起来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尽在精彩冬奥会。本节目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与本台联合制作。 十多位环保能源专家来到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开始了为期四天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考察活动。这次考察活动是可持续性咨询建议委员会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中考察。氢燃料、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的利用是本次可持续咨询委员会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专家们在考察交通新能源氢燃料时惊喜地发现，74辆氢燃料纯电动公交车已经在张家口市区投入运营。这意味着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期间有望采用氢燃料实现全新的绿色公交。新能源企业生产负责人杨少军说， 氢能的话是可再生能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的这个战略上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它属于一个非石化的能源，能够摆脱这种对于石化能源的依赖，能够改变能源的一个结构。氢能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它在这个发电的过程当中的生成物只有电和水。这个燃料电池的话，其中的一个特点耐低温，也就是说在低温条件下的话，它的续航里程不受到这个低温的影响，能够服务于这种低碳这样的一个奥运的盛会。 据统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鸟巢等奥运设施20%的用电由风力发电供应，而到了2022年，冬奥会场馆将实现100%清洁能源供电。张家口地区丰富的风能、太阳能资源将为此做出重要的贡献。目前，张家口拥有4000万千瓦以上风能和3000万千瓦以上太阳能资源储量，到2020年将达到年发电量400亿千瓦每小时以上。通过示范最先进的电力生产、传输、存储、使用和运行控制技术，张家口地区正在全力打造低碳奥运专区。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周建说，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就是在帮助这个冬奥组委编制的这个低碳方案里面，那么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措施，一个是实现所有的场馆的这个全部用电是100%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像一方面通过这个风光的这个储输，然后通过这个柔性直流的输，它是直接可以送到我们这个延庆的这个赛区，然后的话呢，从技术上，另一方面呢还会结合这个管理措施，那么实现我们到时候在2022年在运行期间，所有的这个26个场馆，它的这个电力用电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那么这个的话呢，从冬奥会的历史上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么为我们的这个绿色方案，那么提供很好的这一个技术条件和贡献。 本次参加考察的专家来自环境、交通、能源、公共采购等多个领域。 好，非常感谢大家对今天节目的关注，咱们就到这儿吧。 好，再见。 再见。下一遍的节目是走进冬奥会。 中超即将开赛，战火重燃。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勇向前，为北京，为国安加油，期待您的加入。 喂喂喂，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今年5一卡酷卫视首部儿童亲子舞台剧《非凡守护》火爆公演，口碑爆棚，有很多观众都在问， 不过了首演该怎么办呢？ 其实没有什么能弥补您错过首演的遗憾，如果有我们就演2次、不止2次，我们要演5场、7月17日至18日中国木偶剧院卡酷剧场《非凡守护》酷热返场，陪你过暑假喽。 这回你要是错过了，我们可就真的没有办法， 抓紧时间买票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知名主持人、垂直领域专家强势入驻，听听主播圈，精品音频、视频直播，关注你心仪的主持人，随时随地留言互动，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运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白天我市气温偏高，截止到16点的时候，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2.1摄氏度，由于湿度大，体感比较闷热，而且未来3天我市仍然将会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也请大家外出的时候注意防雨防雷电。预计明天白天晨练以及上班上学的时候，